是命运的事，那些在今夜里我只想起一次，因为我和你一样要这样走过一生，我只有低头前进，低头前进。 想

年到，齐庆贺，金银满屋喜事多，唱好歌，齐 encore， 经济畅和变一哥， 歌中希望都得到，你身手是高分数，决心向上，每个友好可互相鼓舞，庆祝说话满街满巷，各位都爱新年，那笑声笑面，每天再现，恭喜恭贺你。 是我心愿，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割不断，为什么让自恨绵？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有多少心坎，如果要忘了你，千难万难。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别再让我心伤感，明知割不断，怎么让自恨绵延？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只要为你活一天，这是我心愿。有多少爱的怀念藏在我心坎，如果要忘了你，千难万难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